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将带您走进平谷区峪口镇的西凡各庄村。西凡各庄村位于平谷区峪口镇的西北部，早在2016年就引进了北京正大蛋业有限公司，将鸡蛋项目落户到了西凡各庄村。采用政府、银行、正大集团共同扶植农民的四位一体的产业模式，为农民增收致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平谷区政府及峪口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村两委为了解决村集体产业单一化的困境，结合平谷区正在打造北京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的契机，深化拓展了政府加企业加银行加农民合作组织的四位一体模式，在农业科技种养相结合中不断地探索创新。西凡各庄村的党支书记刘经纬介绍了西凡各庄村的基本情况以及农业产业的发展。 我们西凡各庄村啊，是位于我们平谷区峪口镇的西北部，西与北京市顺义接壤，北与咱们的密云区接壤，属于半山区的地貌。全村共有农户1559户，人口是3058人。我们村的经济合作社社员是2871人，劳动力人口是1828人。我们全村共有9000多亩地，其中平原的基本农田啊是在3000多亩，半山坡地在5000多亩，其余的是山场，池塘共有300多亩。在平谷区的土地资源啊分布上啊，就村庄分布上啊是比较丰富的，我们的人口也是比较多的。属于中大型村。我们现在的农业的产业的基本现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主要现在和这个正大国际合作的四位一体农业项目，这个项目是在2006年泰国正大集团带着300万蛋鸡项目落户到我们村的。我们村啊还有这个特别是集中连片的土地1000、2000、3000，基本上都是集中连片的，没有呈现这个碎片化。而且我们现在的村集体就土地资源，其中有1/3是在村集体的名下的，经过这个民主程序流转到集体手。我们现在的村庄的一些基本情况就是产业发展上比较单一，就是以前因为从去年开始，特别是我们今年的新一届班子产生以后啊，我们又有两个项目落户到我们的西凡各庄村。一个是省农集团的种牛育种啊，这个项目占地是315亩。我们想结合这么多年的经验嘛，还有我们现在经过党史学习这一块啊，我们也迫切的希望啊，是吧，发展壮大村集体的经济。那么我们结合这个还有我们正大蛋鸡的这个，我们就达成了和村民代表和这个两委和党支部达成了一致的共识。我们准备下一步的产业发展上啊，采取种养相结合的。我拿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兴建的这个守农牧业的这个种牛项目为例，它的粪污进行处理以后，特别是牛的粪便进行处理以后做成了有机肥。同时我们村庄 从农户手流转过了有3100多亩地，进行他这牛场项目的，也就是后期的牧草种植。因为只有这个种养结合，对这个牛场还有对农户双受益，同时对集体也双受益，是三方受益。租赁土地，一是租赁土地，还有一个就是项目，我们是土地租赁的前提下，我们还有一个用部分土地来入股，它年终就分红。而是我们是所有的经济合作社社员都是他的股东，我们现在每一年啊能拿到这个土地流转费用还有这个分红费用，每人能拿到3700多元。我们首先一点就负责这个土地，包括给他的整理，还有一些他的就业的员工，就是我们本村。首先一点，他这个四位一体模式啊，首先要吸纳这个我们本村的劳动力。因为当时啊，10年前啊，大家还没有这个考虑。我们从2018年以后换完届以后，我们就和郑大进行协商了，他的一些社会化服务都是由这个我们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来承担，就是我们只要能做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一，我们能有效地把村民组织起来进行岗前培训；第二，就是能让农民增收，同时还让这个村集体是吧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吧。 那咱们村民大概有多少人能到正大半夜去？ 我们统计过，平均每年能有300到500人吧。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党建的引领，西凡各庄村深化党员服务圈，以农民小组为片区进行划分，创建了村民管家网格服务模式，推动了基层治理的精细化，力求实现村民自治。不论是乡村讲堂、乡村学院，还是村民管家，西凡各庄的村民都把它统称为西凡管家。西凡管家呢，也是在村两委的基层治理中孕育而生的。如何更好地实现村民自治，如何实施属于西凡的基层治理模式，西凡各庄村的党总支书记刘经纬是这样说的。 基层治理给我自己深刻的体会啊，就是在党支部的统领下，村委会的管理和服务下，就是一种你把老百姓身边的事干好。再大一点的说，就是把村民自治的事情做好，啊，因为除法律与纪律以外，就是咱们的村民自治范围。如果我们的支部把村民自治的事情，把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做好，啊，我想啊，这是党支部和村委会最基本的工作要求。啊，我们村民组织法里规定了咱们村民自治的范围，啊，包括我们的小微清单，我们的一些，特别是我们现在在基层，要说治理是我们的一个大的课题，但是要给我们支部最大的体会就是先把服务做好再说治理。为什么我们，您也看到我们这个村子里的村容村貌了，包括我们的村委会，有人说了我们要给村民要修一个广场，修一个休闲的地方。当然说我们这么大村庄啊，我们在峪口镇是第二大村，镇域面积也是最大的，各个节点里应该有小的广场，小的就说休息，还有休闲的地方。但是我们认为最好的休闲的地方、锻炼的地方、聊天的地方，是吧？说这家长里短的事情的时候，村委会周边，我们晚上啊，夏天也好，冬天也好，非常多。我们村委会就是门前呀、旁边呀，您看我们西边是党建一条街，我们现在要求的党员和村民代表，包括我们两委成员，我们要求的是4个力合1，服从力、执行力，服从力、执行力，这是我们指对的是上级党组织和上级政府对各项决策部署，是吧？我们的服从力和执行力，还有一个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指的是我们自身针对的群众。凝聚力就是要把村民团结到就围绕到党支部周围来，让他有什么心里话、有什么烦心的事儿、闹心的事儿，都愿意到村委会来说说，找到支部来说说。我们就这样说，老你不要想，我跟所有的党员啊，我们支部还有所有的村民代表都说，永远不许从我们的党员和村民代表里嘴里说出来，哎，这么大的小事儿，我说农村就是鸡毛蒜皮的事， 家长里短的事情把大家拢在一起，能不上升到法律层面就绝不让它上升到法律层面。你要说让我总结一下我们目前这个西凡啊的在基层治理当中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做好了是村民身边的小事，我们把大家的闹心事收集上来，建立工作台账，分步解决。我们把大家的烦心事闹心事，我们有一本大的台账，支部要知道，我们这些村民管家支部要知道，通过他们的收集的村民的所思所想所盼所愿，我们下一步在基层治理当中，我们也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民有所需，我有所为。这需是不能违反公序良俗的，不能违反村规民约的，是吧？不能违法的，就是合理的需求，老百姓合理的需求，必须在支部的领导下，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我觉得在基层治理当中，首要一点工作就是，你得知道这一个村庄老百姓心里想什么，他盼什么，其他的再做好我们自己的。怎么服务啊？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管家也好，只是让老百姓，让我们的村民啊听到有一个哎亲切。在这治理上呢，而且我们又为什么我们又把一年来的接触羁绊工作当中给我们最大一个体会，就是啥呢？今后你要想让这个村民啊气顺人和了啊，你得知道他所想所思。所以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叫民有所需，我有所为。所需就是我们指的是村民，所为是指的我们党支部和村委会。你为的是什么？你是不是老百姓身边的事情？是不是他的屋里屋外田间地头的事情？我们现在要求的党员和村民代表，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管家，每个人都是我们的西凡名片。你的一言一行充分地体现了西凡的人情啊，民风啊，村风啊。我说我们不用打造名片，你的言行就是西凡的名片。我说一定要做到我们西凡不凡，而且我们是非凡的西凡啊。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做到一个最大程度的全员参与的村民的事大家议，代表决支部办。实际上我们也是在基层治理过程当中啊，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一个总结。我们党支部啊，在基层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为群众服务。始终啊，本循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党支部，我们的党员和村委会，是我们全体村民的服务员。首先你对首先是给大家服务，组织把群众组织起来以后，让大家能增长到一定的知识，开阔一定的眼界，对我们现在村庄的基层上的治理啊有很大好处，能知道村民的所想所思。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有乡村学院以后，我们又有党员服务圈了呢？就是大家想学什么，我们给大家提供什么，就是订单式的授课。对，我们这里有几个讲堂：乡贤讲堂、巾帼讲堂、妈妈讲堂。我们这个学院，其中呢，我们本的宗旨就是什么呢？以外边授课为辅，以自己讲自己身边的事情为主。每个人都可以上讲堂，我们每个村民都可以上讲堂，时间不限，而且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的就是特长啊，可以在这个学院里展示，在课堂上进行展示。包括我们每年的暑期假期，对在我们村庄内的孩子，中国农大的建设的这个科技小院，我们的研究生是无偿的给我们暑期的孩子进行课业辅导的。我们所有的工作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我们乡村讲堂，包括我们乡村学院，包括我们的这其中党员服务圈、村民管家、西凡管家，是在我们基层治理过程当中啊孕育而生的。特别是这个在接触羁绊过程当中，是吧，促使了我们形成了我们的刚才我上述说的党员服务圈、村民管家、西凡管家。为什么我们有村民管家？ 就是我们的村民代表，服务的是村民的家里邻里之间的事情，是吧？我们也提出了有事没事去转转，是吧？急活重活帮着去干干，是吧？有房有宿了去劝劝，让我们所有的村民有一个主人，我是这一个大家的一个成员。特别是有时候咱们这个两条例公布以后，这垃圾分类是在农村是非常棘手的事情，那么我们的村民管家也就是我们的村民代表，是吧？在这里发挥的作用也非常大，就是入户指导，而且做得好的你也要上讲堂。我们这讲堂啊是开放式讲堂，为什么说呢？我们有大的我们的党群活动站，可以在站里讲，同时呢这个讲堂还也是走进村民的家里，在田间地头里讲，有时候这个讲堂也许就三五个人，也许有的时候就是100多人七八十人。为什么我们就说讲堂的形式特别是在农村这儿不能单一化，而且实际上我们每一位这村民管家啊都是我们的这个乡村学院里边的宣传员、讲解员、服务员。我们为什么说在党员服务圈以后又产生了这个村民管家和西凡管家呢？它是重合的，也是分开的。西凡管家指的是村庄的公共区域、公共事务，我们把它定位为西凡管家，包括我也是管家，是吧？村民管家就是家长里短的事情、邻里之间的事情、婆媳之间的事情、妯娌之间的事情，只要你愿意倾诉、喜欢倾诉，我们的村民管家就去服务。我们现在就是现阶段啊，我们推行的是所有的党员、所有的村民代表必须是双重身份，既是村民管家也是西凡管家。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呢？让全员最大化的争当这些村民管家。 走在西凡各庄村时，遇到了正在去村民家中走访的村民管家。 我是平谷区峪口镇西凡各庄村村民管家朱昌林，我是管了16户吧。这个就负责什么呢？就是宣传那个什么垃圾分类啊，上这个村民有啥事情，解决不了的，完了他第一找到我们，我们呢解决不了之后呢，再向村里边反映，是负责这个，省得来回跑。还有这个家里边有个老人物的，就是出来不方便呢，或者下雨了是吧？阴天的，我自己上去看一看，看是吧？家庭这个这房屋啊，安不安全呢？这个这电呐什么的，是吧？安全不安全就看这。完了，现在就是省16户，16户，因为早说是，因为我这几户里有在县城住的，他的回家，我们就发现了，完就是去做工作啊，这个垃圾分类，现在主要不垃圾分类吗？环境这块挺主要的，就干了打坟，做这个我觉得是一挺开心的事情，因为到谁家去是吧，聊聊天，我的还增加这个邻里啊，是吧？还增加这个关系是吧？增加感情，我觉得挺不错的。 我是瑞称行，今天是57，我是西凡各庄村民管家。就是我们呢，一共是这管家呢，一个是包10几户吧，不到20户。一个就是说村里邻里矛盾呢，或者有什么要求啊，假如说咱打一比，就是壁挂炉现在取暖不是现在没改气了吗？没改气呢，壁挂炉坏了给修修啊，先拿的这些事儿，直接第一时间先找到我们。一到冬季，一该取暖的时候是，事儿是比较多的。他这就是说炉子，因为这老百姓还不懂，不懂之后呢，就我们都得入户告诉他怎么用。尤其一到岁数以后，他对这些东西程序他都不懂。回来之后告诉他怎么使。这今年告诉完了也告诉完了以后，等到来年的时候他也给忘差不多了，或者紧接着再告诉一遍。主要就是以这事儿。 当我们问到西凡各庄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瑞成兴面带笑容地说：“ 最大的变化吧，一个就是现在环境有变化，大了。一进村以后呢，第一个，环境好了，是吧？有花有草，是吧？也宽敞了。以前全都是死搭烂建的比较多，现在全给拆了。现在一出来之后，这个。”大院马路吧， 这街上也宽敞了，环境特别好，这是第一项。再一个，我们这个路灯也亮了。早前路灯它是从，假如说啊，该照不照，该亮不亮，就是这意思啊。该灭吧，你瞅着这事儿好，不该，假如说该灭了，有可能它瞎亮。现在就是特别规矩，成宿亮，一出门之后特亮堂。现在我们村这儿一个服务大厅，就是属于代办中心呐。基本上就是说上这儿来，我有什么想法，是吧？我准备办什么，全给放到我们这代办中心，全就等于是一站式服务，基本上差不多了。说办什么东西，假如说我们准备浇地，冲水卡，到这儿牌一冲，或者你们到机井直接就冲了。包括就是说社保啊，人员直接就是说镇里头直接在这儿有蹲点了，想做这社保的业务，到这儿直接就给做了，都不用上镇政府去做去了，代办中心一站式服务全给干了。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如今在京郊的村庄里，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了农业科技小院的出现。西凡各庄村作为平谷区科技小院的建设试点单位之一，也是不例外的。由中国农业大学安排的驻村研究生深入了田间地头，参与生产生活，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服务于西凡各庄村的农业发展。西凡各庄村的科技小院建于2019年的12月，以小院为平台，协调各方面的资源，引进先进技术，整合村庄的优势，带动西凡各庄村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最终促进了西凡各庄村的乡村振兴。走进西凡各庄村的科技小院，我们就遇到了驻村的研究生。 大家好，我是西凡各庄科技小院的学生王英朝，然后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2019级的硕士研究生，目前在村是以这是我的第二年工作。我们主要是做一些新技术以及新品种的一些创业孵化，就是这方面的，主要是做新技术新品种。最重要的就是看村里想做啥，我们就跟着做啥，然后村里说我们要做一个新品种新技术，我们就开始找这些相对应的资源，比如说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有些作物新品种，比如说甜玉米、黏玉米、黑玉米，各种玉米我们都在做。现在 西凡各庄想做什么呢？ 它主要大方面来说乡村振兴，小方面可能就是一些休闲农业，就是打造一个农业技术孵化高地。就比如说我这边有全国各样的技术，我都有80%的技术我都有。如果你想要来这学习，就到我这儿来，我这有技术，我这有产品，你来这儿我给你进行推广。但是你要到我这儿来学习经验，我们要可能要打造一种这样的技术孵化模式，就这一种。首先，那农民有问题来找到我们，我们才能去解决。就是我们不仅仅局限于服务这一个村，更多的是服务一个农民。就是这是我们最终的使命，因为我们 所有的农民有都服务。 对，只要你有问题来找我们，就给你服务。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智慧农场，就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通过在我们的农业基础设施中，我们去安装一些传感器，智能传感器，比如说土壤伤情、土壤水分、土壤温湿度，然后我们就获得那些大数据，我们进行综合分析，最后我们有一个专家平台，也是大数据的专家平台，这样就是我如果出什么问题，那个平台会自动给我一个反馈，说我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这个玉米我今天想多少的产量。那个系统就会自动给我一个，你今天需要施多少肥，用多少水。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智慧虫情监测，就是我们一个虫情监测仪，它就是根据虫的种类来监测今年的会可能会发生什么虫，然后我们进行及时的预防，减少农业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农业大数据，主要就是我们是一体的，我们这个智慧农场是包括了四部分，是智慧大田，就是咱们的基本农田嘛，还有一个就是智慧果园，我们主要是一个苹果园。然后还有一个智慧温室的话就是做一些新技术的一些孵化一些研究，还有一个智慧渔场，就是咱们看到那个渔场，那一大片水，然后就是我们打造的是休闲垂钓吧，加上养殖四大家鱼嘛，进行养殖，这是一个智慧的模式。就是养殖的话，我们用的就是智能化养殖，就比如说我们监测养殖鱼的话，有四个指标很重要，一个是氨氮，然后溶解氧，还有一个就是 pH， 这几个指标很重要，我们就。就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监测，我们都是可以出去看，就是那有一个监测仪，它会显示出来。但是如果它的 pH 高的话，我们就进行调节，始终让它保持在一个合适的 pH 值范围内。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鱼类合适的健康的生长。就这样一个模式吧。我们目前今年是种了，简单介绍我们的作物吧。我们今年是引进了三种甜玉米， 然后一个是鲜食玉米，就可以生吃的直接吃的，然后一个就是煮着吃的，就我们叫糯玉米，也叫甜糯玉米，我们就是叫甜糯玉米。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黑玉米，就花青素含量比较高的那样一个玉米。还有一个就是红薯的话，我们也引进了三种红薯。一个是传统品种，做对比嘛，我们就是传统的是西瓜红品种。还有两个是最近国内中高端市场比较受欢迎的，一个是哈密，一个是紫白，它的口感更加的好，就是你吃的那个口感，而且你做出来的那个香味儿，那个紫白，它有一个名字，其实它叫紫霞仙子的，是因为它有外面一圈是紫的，里面是白的，所以就叫紫霞仙子，就这样。今年我们是一个小面积的试种，因为去年甜玉米的话我们已经研究了一年，所以我们今年甜玉米的面积也大概有几十亩。所以这个产量就比较好，而且红薯的话，我们只能先进行小面积的实验，我们发现效果比较好的话，我们就明年就开始加大规模开始种植，可能下一步考虑去如何进行销售。今年的话，我们可能更想的就是一个让本村的村民得到一个受益，就是说我们的做的一些新品种，我们就给村民去尝，让他们知道这个新品种。我们背后是农大，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学院，科技小院。我是资源与环境学院，然后我们还有马克思学院，就专门针对乡村党史这方面的。我们可能术业有专攻，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邀请我们后面这个大的平台来派相应的人才过来进行一个乡村党建。像前段时间我们有马克思学院的同学过来做了一个基层党建一个交流会，此外我们还有经管学院，就是到村来帮助果农销售桃子做直播等等。我们只是对于我们专业，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去农业的种植，但是我们学校有其他学院的，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的平台，不是单单有我们一家学院，就是我们小院是一个综合的平台。你如果想要来帮这个村做事儿，好，我们欢迎您来。大家的共同目标就是乡村振兴，把这个村共同发展好、建设好，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对， 对，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学农业的这方面的，你不跟农民接触的话，你怎么来了解农民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这样的话，我要一直没人去做这个的话，我国的农业怎么往现代化发展呢？对，所以我们都得往前去做嘛，总得有人去做。 如今在京郊，科技小院带动乡村致富的故事越来越多，相信西凡各庄村也会在乡村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久前，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规划自然委、北京市财政局策划开展的“百师进百村”的活动的任务名单中，我们就看到了平谷区峪口镇的西凡各庄村。相信未来的西凡各庄村会形成更具亮点的西凡特色。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节目。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监制白刚。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风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杰。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要为大家讲述一个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故事。延庆区旧县镇烧窑峪村是一个明代就建村的古老村庄，在当时是永宁卫军屯的烧炭之所，所以叫做烧窑峪。2022年冬奥会将在延庆举办，延庆区的志愿者服务也十分的先进。实际上早在很多年前，民间的志愿服务就已经开始了。烧窑峪村因为靠近山区，村里的一位森林巡查员陈双来就组织了村民开始以每天做3件好事为目标的学雷锋团队。他们以助人为乐为荣，带动邻里互助互爱，进而带动了10里8乡的学雷锋行为。 刚刚从哪儿过来呢？ 香农路上。 啊，香农路上。 正在防火。 香农路上您是做什么呢？在那边。防火， 主要就是森林巡查工作，冬天是主要是防火，保护野生动物。 哦，咱们这儿的野生动物主要是什么？ 兔子、野鸡最多。 因为北京市现在特别重视生态环保啊，所以咱们的环境越来越好，这种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了。咱们村正好又是个小山村啊，您肩上的担子还挺重的啊。 是，天天是早出晚归，下点雪了，火倒是不着了，可是保护野生动物这个。就是紧了，有点削了，他这个野鸡、兔子没得吃了，他都下套呀、下网呀，就去捕这些东西。我们每一天都看着。 嗯，就是不让村民们去逮这些野兔子、野鸡啊。 对，还有这挖沙取土、林地倒垃圾，这个我们管的这个很多，森林植被、偷盗树木、侵占林地、这个开荒，这都是不允许的。活很多吧。 嗯，您干这一行干了多长时间了？就这个森林巡。 2001年干上这个工作的，一直到今年个。 那就20年了，自个儿的一份正式工作了。那您怎么想着要建这个雷锋队呢？ 我这2011年呀，是正式成立的乐农家志愿服务队。实际呢，在最早我86年就开始志愿服务，那个时候我就是考了学了一门技术，就是果树修剪栽培。从这儿开始，我一个人就是爱好，就是栽树呀、嫁接呀、剪枝呀，觉得挺有意义，挺好玩，就做起来了，养起树了，结了果了。别人一看到我这很好了，正好我就帮助别人做这些事儿，我一个人就开始做，做了个3-4年了之后，人家看着都确实是硕果累累，挺好，这个技术过关，人就跟我干嘛。村里的几个人，临近的这个村也上了几个人，哎，就跟我组成了一个小组，俺们就是一块儿帮着人剪枝，给这个嫁接果树。又过了2年，俺们这个人又多了7-8个，10来个，这个叫剪树服务队吧。又过了2年，俺们人又多了15-6个人了，慢慢的吸收一个一个的。我思想光剪树。再顺便做点别的服务，所以说就变成了这个学雷锋志愿服务队。有、 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改成这个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这是2008年奥运会那年，改成学雷锋志愿服务队，达到了30多人。到2011年正式成立的时候，就是50来人了嘛。村里这个多数呀，就是老人，这个小孩，这个。但是他也加入这个组织，他就是说不能出去搞活动，他就是邻里之间做好人好事，丢雷锋做好事，每天要求他们做1到3件以上的好人好事，做力所能及的事儿嘛，谁能干点啥就干点啥，也不强求，能参加活动的出去帮助别人，就是俺们到临近的这个村儿还有乡镇， 安排到山后头河北省， 嗯， 去搞些志愿服务，给他们理发，送水果蔬菜粽子，还给他们送起文艺节目，给他们做保洁，可以说这活儿全了。 那您就是怎么组织大伙儿来参加这个学雷锋志愿服务呢？实际上一天做一到三件好事儿，就是我们偶尔做好事儿不难，但是你要说天天都做那么一两件两三件好事儿，这是怎么坚持的呢？ 可以说天天能做，就是万一说是生病呀，或者是工作忙呀，特殊情况呀，也免不断。这三天做不了或一天做不了，过了这几天还能补上。因为这个学雷锋的这个事儿，要说好做也特别好做，要说难做也真难做。 难在坚持。 好做在哪儿？这个事儿，只要你有学雷锋心，传递这正能量，不怕你事儿小，哪怕是你说一句话呢，也算学雷锋做好事儿嘛。人家走到这儿问你，说上磨牙时刻怎么走，你教给他了，这就是雷锋精神，证明你就服务人家了，对不对？人家问谁谁的电话号码，说有点当紧事儿，告诉他，这也算做好人好事嘛，对吧？ 对对对，因为咱们延庆现在啊，特别是要冬奥会马上就来了，咱们可能会迎来很多很多外地人来，他们不知道路怎么走，我们去指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行为啊。 对，俺们下一步就得多多培训，让他们多学英语，多学服务技能，跟这个各国人士好交流，给他们服务呀。有这个冬奥会， 嗯，1986年开始，您最早做志愿服务的时候，当时做果树修剪，这至少对您当时来说，跟您的这个手艺是有关系的，因为自身也在种果树，然后顺便帮着别人去修剪一下果汁啊。当时其实还是相关的，跟自己的本职工作。但是志愿服务队可能越来越大，跟您的本职工作实际上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通过志愿服务就完全是一种服务了，献爱心了，就跟自己的本职工作没什么关系了。 有关系，特别有关系。我在工作当中巡逻，发现人有困难的果路过不去，那个车我给帮推一把，人家拿着大包小包说回去下着小溪得了，我快送到家吧。我这是顺路顺便的情况下发现看见的，这个有困难的人我能帮的都帮。还有老太太张庄的晕倒了，我不能救呀，但是你得有办法呀，我赶紧给村委会联系，人家去人了，把他救了，弄回去了。你要一周出了事儿了，你负责不起，对不对？这个薛雷锋责任重大呀。嗯，你没点胆量，你也没有点责任心，你根本都不敢。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哈，人们可能这种商业思想，然后这种怕事儿的思想会特别兴盛，那么像您这样的热心人就相对来说很容易吃亏，甚至上当受骗，您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吗？ 我觉得吃亏是福，哎，我就是薛雷锋，就是一个傻子，我就是给人家干活，就是帮助人家，我觉得这是正能量，这是我愿意做的事儿，我就去做，对不对？我在工作当中，我就是巡逻，发现了哪儿有火情，哪儿有绑架，这人家这个村民正在收拾，我帮助人家也收拾，同时呢，他就支持我的工作。他说：“下回我绝对不点了，我不让你跑腿了。”你看看，这就是工作当中跟他有很大的关系嘛。他就支持我的工作，防火工作就好做了。 巡逻员这个工作本身啊，就是一个特别需要奉献精神的一个职业。然后您恰好又是这样的一个热心人，然后就能够既能做好森林防火的工作，然后也能把志愿服务队给组织好。啊，带领好。现在有多少人了，总共？ 现在可以说是， 嗯，是八支队伍是吗？ 不是，八支队伍变成了八种服务，又成立各村的工作站， 嗯， 大小工作站、支队加总队，一共30多个，2000多人。 2000多人 啊， 啊！ 每天都在搞活动，要求每个工作站这一个月最低搞1次到4次活动，多了不限。 嗯。 同时你还得把这好事儿做好，这个雷锋这个1到3件好人好事儿，这个必须得做，长期坚持下去。要做谁都能做，要不做我觉着这个不愿意干活的确实是眼泪也没活，老是觉着没得干。说句话，做会儿打劫，实际你有学雷锋心，做会儿打劫都在学雷锋，是不是？他都影响着每一个人。 嗯， 这个思想素质都能提高，人家来了游客了， 林外说的好，这个形象也好，对不对？ 学雷锋优秀志愿者陈双来，2017年作为延庆区唯一的农民代表出席北京市第12次党代会，2012年获得中国年度绿色焦点人物称号，2013年被评为延庆县志愿服务岗、学雷锋标兵等称号，2014年入选北京市2014北京榜样的周榜样人物。2014年被评为延庆区学雷锋志愿服务金牌志愿者，2015年被授予2013至2014年度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的荣誉称号，2016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由他带领的乐农家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活动3600余次，参加志愿服务6万多人次，直接受众达到12万余次。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的队部哈，嗯，这个地儿其实既是咱们的活动室、会议室，也是展览馆啊。它展览的是很多这个荣誉证书啊。 这是我最早的一个， 最早的一个，最早的荣誉。我看一下，这是陈双来在1997年度工作中成绩突出，被评为先进个人。1998年2月26号，中共旧县镇党委、旧县镇人民政府发的荣誉证书。然后我们再看这边，就很多像2014年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中是9月的每周人物榜，然后在2020年，您这是最近的一个荣誉证书啊，就是2020年3月份发的这个2019延庆榜样道德模范， 那是我媳妇儿的荣耀 啊、哦、对，家庭助联演绎美好人生啊， 嗯， 其实很多荣誉都是跟家庭是分不开的啊。这个在志愿服务队的工作当中还遇到过哪些问题，哪些挑战？ 俺们下去做工作去，狗咬，这是也免不转的。你要碰着我了，这个早说上狗咬我一下，我不用打针儿。你要换个别人志愿者去给接电去黑去，那个狗给咬了，你不得给打针去，不得花1000-2000，是不是、 嗯、 咱们是学雷锋之人，不能讹人家，咱们自己打针去，人家不忍心说这给拿几百，我说不要，这个不算什么，死不了没事儿。咱们就是说土话直话、 嗯， 哎，没有虚一点儿， 不能让学雷锋的人寒了心哈、 嗯。对，经常遇见这人骂俺们的，说那傻子，那都是250。可是这个我就乐意干的，我不怕人家说，他爱咋说咋说去，我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干我快乐就得活，感觉到有一种自豪的感觉。你有这技术，有这个本领，觉得挺好的吧？啊。所以说就是帮助人家就更有劲头。 那我问一下您啊，您是什么学历毕业呀？ 我没有学历，学历太差了 啊、 嗯、我初中都没毕业，实际的觉着文化不够，边干边学吧，又上了个中专班，又拿到中专毕业证，又上大专，我是实在是脑子不成，我就做的这个实际活成，手的累成，你让我动脑子玩电脑那个都不成，差劲。 嗯，但是您的这个精神却是很多人根本就比不了的啊。 嗯、 那您家里人呢，都支持您的这个工作吗？ 支持。我媳妇跟着我一块儿学雷锋嘛， 嗯、 上哪儿搞活动都跟我去，我天天拉上他。 那孩子呢？ 孩子都上班了，我也经常教育他们，跟他们说，反正也让他们受影响，在工作上也多帮助人家。 孩子虽然上班了，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个志愿服务队，他在受您这个学雷锋的精神影响，实际上他在工作当中经常帮助同事，也能把工作给做好啊。 对，确实是有影响嘛。他没上班的时候，我搞个宣讲，我这背稿子他都听着了，他到那儿面试时把我这个稿结尾词都给说上了，结果就录取了嘛。 哦，是吗？ 这就是影响嘛，洗车厂。 哦， 嗯 嗯，在咱们延庆区是吗？ 北京。 哎，我觉得像您这个做了那么多好事儿、啊、哈，就也应该享受到家庭幸福啊， 对， 也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好人有好报。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风文明，关注宜居生态， 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邵瑶峪村村东种植了240亩高矮密植苹果园项目，打造千年旧县特色有机苹果品牌。村支书李来友介绍， 这咱们是从哪儿引进的？ 咱们九泉镇就有一个基地800亩， 嗯， 它这个进应该是个瑞士吧，瑞士引进、 哦、这也是咱们旧县镇的一个属于比较率先引进的一个品种。 对，咱们阳泉区别的时候还没有的、 嗯、它现在还没有挂果，我们还看不到成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样品啊，照片上这个样子我们看一下，有点像桃的那个形状似的， 切开了 啊，切开了之后它这个颜色确实跟普通的苹果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普通的苹果它皮儿是红的、嗯、但是里边的果肉啊，然后包括核啊，它都是白色的。那咱们这个苹果呢，它是红色的。如果切开的话呢，就会呈现出来两颗红心那个状态啊。其实它就特别贴合这个年轻人的这种啊浪漫的情愫啊。 去年情人节老丈我买了一天，就买了50000多块。据听说北京高级房价这果汁是180一杯， 就是说明它的这个产业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目前也种的比较少啊。 它这属于高端产品，它吃的是营养。花青素是一种抗癌物， 就是富含花青素、 哎、对，它的花青素是普通苹果的20倍， 所以说它才能保证它这么红的果肉啊。 对对对、 嗯、 进入冬季，苹果树需要考虑防冻的问题。在邵瑶峪村村东的苹果园里面，村民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防冻工作。村支书李来友和农业技师陈双来带领记者参观了果园。 这就是咱们村的240亩新型的改良苹果的苹果园，这是咱们是什么时候种下去的？ 这是今年春天种的。 今年春天种的，现在我们看它的粗细啊，可能是2公分粗了。您给我们来说一下，这样的苹果它最高能长多高啊？这是属于矮化苹果是吗？ 对，矮化密植的，它都超过这杆子了，一般都长到3米5以上。控制到3米5就得了。 控制到3米5以下是吧？嗯， 对，不让它高长。它这个一栽上就结果了，现在你看看过年就结苹果、 嗯、 花已经都所得了， 有花苞的地方就能结苹果、啊嗯、 但是咱不让它结 啊、嗯、为了是让它 长 好， 先长够够然后再结果， 嗯，这样就保证它不会被累死哈、 嗯、 就是 对， 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苹果园啊，可以说是因为它在这个苹果园里面呢，每隔7到8米都会有这么一个石柱子，这个石柱子大概有4米高，4米5高啊、 嗯， 这个石柱子，那么这个石柱子是什么用的呢？我们来听，李书记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柱子是方的， 嗯， 水泥混凝土，里边有6根钢筋，是4米5高，下埋70公分，上边老3米9。咱们这个树将来就长得跟它这么高。 哦， 嗯， 它其实也是起到一个标杆作用啊，再长高了的话，就把它给打掉，就不要了， 嗯， 掐头了， 嗯，主要是固定这活小树吧。将来这一个4根钢丝，第一根钢丝做滴灌、 嗯、 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树长到明年这第二根钢丝就能用，咱们这不长这儿了吗？ 嗯， 这儿有根钢丝，明年咱就把它弄小布条把它勒住， 勒住， 勒住之后它再撒开，它也不会再歪了。咱们倒内倒钢丝上，否则咱再把它倒住。 对对对，它是跟着这个树的生长，树长高了，然后咱们这钢丝也会变高。 对对，因为咱这树密度大， 嗯、 要一结果了结多了，一刮风哗哗哗， 嗯。 他都被 倒了，可能 鲜活一张皮嘛， 嗯， 就跟人脸上的都蹭坏了， 都蹭坏了， 就没人买了。 在苹果树之间会绑上钢丝啊，就穿过去，实际上起一个固定它的作用， 对对对， 让它乱晃。 对对对， 嗯、 这就这意思。很有可能将来那个顶子不有钢筋嘛， 嗯， 可能还要拿它利用它做防雹网。 防雹网是什么呢？ 下冰雹。 下冰雹哦，冰雹防雹网。 对、 嗯， 这个苹果到9月份最发出的就是冰雹。 没错。 一场冰雹就全完了。 全完了。 对。 咱们这个矮化种植啊，矮化密集种植啊，这个苹果树，我们看它的两株苹果树的距离可能不到1米啊， 1米3到1米4 啊，1米3到1米4， 对 啊，这个距离是1米3到1米4之间啊。 嗯， 那我们再往前走啊，也可以看到咱们的村民们已经在这边劳作了，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刷这个漆啊。 对，这不叫漆、 哦、 这就叫是这冬天可以做保温、 嗯、 可以消毒灭虫、 啊、 冬季涂白，这个它起到这个保温，冬天要防冻害， 防病虫害都防。 这是果树涂白哈、啊果树涂白要涂多高呢？ 嗯，一般的就是7-80公分吧。 嗯， 好几种农药。 冬天太阳光照着这个，它就是反光，它不吸热。如果黑的，它就吸。这个它反光，它就是不容易说这地方形成日烧病。这如果不涂这个，它这个就吸热。白天是化，晚上是冻，反复正交替着就成了日烧病。嗯，也许是肝腐病、腐烂病，这个病就多了。 对， 涂上白之后，它就防止住这种病了。就 嗯，我们采访的时候啊，地里面的这个雪还没有化啊。其实延津的气温会比北京市里面会低上2-3度，此时此地是-3度，那么在北京市城区可能是-0已经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村民们在给果树涂白啊，就是拿那个这种白色的药剂啊涂到咱们的苹果树上，起到一个防止病虫害然后过冬的这么一个效果。这好刷吗？ 好刷。 好刷哈。 嗯 嗯，阿姨您多大岁数了？ 70岁。 70岁了啊。冷不冷呀？您戴着手套呢还好点哈。啊啊，今天咱们能涂完吗？这个涂白 涂不完呀。这块地一到下午冷了就涂不好了。 嗯， 它就冻。 您涂的这个药剂它其实也会冻啊，就是如果说气温低到一定程度上它也会冻的 啊。它也就冻就个傻不离的。 对于苹果园的未来前景，李来有信心满满，并且充满了希望。 果园项目那现在是雇了多少人？将来准备扩大雇多少人？ 嗯，得10多个人吧。如果要管好了，一个人管五亩地就不善乎了。安化米这省工，咱这苹果也不用淘袋，富士平它是淘袋的，咱这苹果有储藏器，储藏的明年过了五一都没什么问题。我说现在镇长硬是给我们盖冷库的，再盖冷库卖到明年6月底是不成问题的。说苹果项目是240亩，到第五年头上咱们一亩地产3000斤精苹果，你看给我们是3人人均分的，又是什么数字？ 对，当然我们还得考虑各种成本啊，怎么减去一些。嗯， 我也期待着。 嗯，对。 今年是第一年，明年后年还有4年，第4年头现在是后来应该到第5年头上4-5千斤是不成问题的。现在就是你看啊，农村这一块上，就咱三村来说啊，年轻人在村人少了，都在外边上班。 嗯， 老年人、中老年人在村人多了，生活条件是比以前好了。你看老年人坐车带牌都不用打车票，有的老头早晨坐车去德胜门，德胜门北京逛去，晚上就回来了，吃点饭都有钱现在。 在烧窑峪村北1公里的山崖上，从东至西水平排列着3座石刻佛殿，佛殿内有24尊形态各异的造像，是北京地区已经发现的道教龛窟中规模最大的一处。烧窑峪摩崖石窟也成为目前北京地区已经发现的道教题材规模最大的一处。目前文物部门已经为石像修建了铁栅栏，并委托当地村民保护。目前烧窑峪村也已经围绕摩崖造像制定了5年发展规划，进行整体包装开发，以景区维护、建设登山步道、休息亭、停车场为建设重点，落实完善旧县镇的旅游发展格局。听众朋友，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节目监制白刚，本期节目采编葛文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020，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的记忆想要留下。 我是李我少女 mini， 我是一名美食博主。2020年，我拍摄了很多条视频，参与了很多场直播，拍摄了很多系列节目。最让我难忘的是今年国庆期间，我去了吉林省农安县，第一次亲身参与了秋收，与当地政府一起进行了扶贫宣传。 希望的星火把梦想照亮，崭新中国闪耀多